息中消失，有时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离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见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今生人间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故事的